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533面，533面，第五行，乃至生念。从这看起啊，乃至生念，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如云下至。这个乃至跟下至的意思相同啊，如上至，幸运持名，归向净土。下至，仅得圣念相续，也定生彼苦。经文上这几句话了，非常重要，给我们对念佛求生净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坚定了我们的愿望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心求生净土，决定不会失望。这是一生当中啊第一桩大事啊。净宗以及这一切经论，归根结底啊，就是这一句话：幸运持名，归向净土。啊，持名甚至于讲到啊，下至仅得生念相续，也定生彼苦。这个语气非常肯定，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下面呢，为我们解释生念。生念包括了第一个是平时，第二个是临时，临时是临命终的时候啊，包括这两种。至于平时生念也有两种啊，一者如前引弥勒法文经，啊，佛说的生念不杂介时，皆是烦恼，时是见思啊，也就是说不杂见思烦恼，见惑前面我们学了很多深见边见见取见、借取见、邪见， 这五种见惑啊，另外有贪嗔痴慢疑，这叫思惑啊，这五样东西让我们迷失了自信，我们对于所有的问题全都想错了啊，前面是看错了，后面是想错了，一共十条，叫十思啊，就此地讲的戒识。不杂念佛的时候，念佛的心里面清净，没有这十条，没有身见边境见取戒取邪见见清净，啊，不夹杂贪嗔痴慢疑，我们的思想清净啊，见解思想都得其正，这是菩萨念呐、啊。啊，为什么见思烦恼菩萨断？凡夫没断，凡夫里面还夹杂着这些东西，那叫凡夫念，不是菩萨念。菩萨不夹杂这个东西，这个地方给我们很明显的启示、我们是菩萨还是凡夫，用这个标准来一衡量，自己就知道了，不要问别人了。我念佛这一念里面不夹杂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在华严经里面称之为执着，五种见惑，五种思惑，总不离执着。所以我们真的能把执着放下了，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啊，你得到清净心，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你得到了，清净心念佛是菩萨念，见思烦恼没断，换一句话说，你还有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你还会跟人对立，啊，你还有成见，你还有很多错误的见解，贪嗔痴慢疑没断，这个念佛是凡夫念佛，不是菩萨念佛那么本经所云， 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乃至十念。这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念佛要用清净心，啊，清净心乃至十念，这个功德都不可思议。是借以破净淫怒痴之三毒，成就三明之智德，以如是之心啊而持佛名号。这是念佛人的标准心，标准心就是清净心，所以古大德修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我们现在念佛，一万个人念佛，真正往生的几个人而已。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错用了心呐，我们不是用清净心呐。啊，所以念佛得往生的人，无不是过去生中啊，续根深厚。啊，他的底蕴很深，靠这个往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知道什么最重要，清净心最重要，要用清净心过日子。要用清净心工作，用清净心待人接物，用清净心念佛。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知道用清净心。我们这一生求往生，就决定得生。啊，如果不是清净心，过去生中又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啊，靠这一生呢，很不容易成就。啊，因为这一生念佛，都不是清净心。念佛的功夫被破坏了，被戒食烦恼破坏了。啊，这个地方这一句破尽贪嗔痴慢疑，啊，我们加两个字进去，五毒啊！啊，这样才能够成就三明六通啊！啊，要用这样的心来念佛，如是念佛，功德难思啊！为什么？感应， 古大德告诉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清净心念佛就相应，念念相应念念佛，以此为因，在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了，但此乃菩萨之十念。佛菩萨是教出来的，佛菩萨是学习成就的。我们今天接受大乘的教诲，因缘具足啊，我们能够依教奉行，一心一意来学菩萨道。菩萨道在哪里？在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待人接物，怎么是菩萨道呢？只要你能够学习随缘不变，那就是菩萨道。随缘随着变，就是轮回道。不变不随缘是小乘道。我们要懂得了，随缘当中啊，学习不变的菩萨了。不变随缘，那是佛。佛不变的，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那是佛。我们今天记住，随缘里头学习不变，就是菩萨。印光大师教了我们一个方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时时刻刻提起弥陀名号，出声念可以，不出声也可以，不出声也能够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这就是学习菩萨的清净心念佛。清净心你讲得很清楚吗？脱净见思烦恼，也就是彻底放下，认真放下，真放下了。二者呢，慈云忏主有晨朝十念法，每日清晨漱口焚香，向西合掌念佛，净十口气，一口气中 尽力念佛号，一口气尽是为一念，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自古以来用的人很多啊，确实收到效果。他的秘诀就是持之有恒，一次不缺。这个功课每一天早晚一定要做，啊，早晨起来之后，洗脸漱口之后做，晚上在睡觉之前也是洗脸漱口之后做，啊，这个方法在后面说得好，此为戒言，事物繁忙，或勤修别法，啊，或是学禅，或是学密，或是学教，他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念佛，用这个办法，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修学的功德回向西方，求生净土。啊，早晚只用十念就行了。终身修之，蒙佛本愿加威也，一得往生。啊，决定得往生。我1999年在新加坡讲无量寿经，也告诉一个同学，大这个听众，十念法。那我说的这个十念法，比慈云忏主这个还简单。他是十口气，一口气叫一念啊，一口气不拘多少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啊，这是用在早晚。那我教大家的十念法呢，就是十句佛号啊，要想印足方法一样啊，每一句佛号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就是十句，十句就行了。一天呢念9次啊，这个不能缺少，养成习惯，早晨起来一次，晚上睡觉之前一次，对2次。每一天吃饭之前，啊，吃饭之前或者不念供养咒，念十句，啊，那就3次了，啊，这就5次了，加上早晚就5次了。你早晨工作，啊，上班工作之前念十句佛号，在工作，工作念完下班了，啊，工作完了念十句佛号下班，啊，上午2次，下午2次，一共9次。这是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啊，这个时间很短，大概1-2分钟就做完了。 啊，念四字、念六字都可以，就是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啊，这也是对于工作繁忙的人啊，养成这种习惯。这个方法提出了之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同学照着这个方法去修，写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很有效。啊，特别对国外的同学，啊，在外国工作了，都非常繁忙。啊，用这个方法了，确实收到效果。啊，所以这个方法了，传的也很广。我看到很多佛书小册子后面呢，都附的有这个十念法。啊，所以终身修之，蒙佛本愿加为，也得往生。第二，至于临终的生命啊，就是临时临终的生命，则如观经所说，暗其理性，故彼往生。临终生命，如果真的念佛的心呢，是理心，他的品位就不是下辈了，而是上辈往生。啊，上辈往生，生十报庄严土啊，不是生同居土、方便土啊，生十报土。功德不可思议，后面把它总结总之，种种生念往生，借弥陀弘誓愿中生念必生大愿之所感啊，这就讲无论哪一种生念法，通通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十八愿啊，第十八愿就是临命终时生念必生啊，与佛愿力相应，所以功德不可思议。一念尽心，发一念心，与前文中一念尽心中一念，均即是一心也。这一句净宗同学 一定要认真体会，认真学习，不能轻易放过。啊，为什么呢？下面说得很好，慈业心乃设法界之本体，真如实相之一面。所以前面说这观经上所讲的暗切离业心，也就是说它跟离业心相应的，如果这一念是静心，这一念是静心，这一念就是一心不乱。啊，所以古人讲暗合道妙，啊，一切时那心经未为最为第一，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未为全体是佛，我们看这些句子，那法印念心念于彼佛，即定生彼国，也正是日本人心系是所主之一念心啊，他所主张的这个一念的意义，凡夫之信心，如能一念与佛之相应，即得往生也。这些话非常清楚，也非常简单明了，告诉我们一念，一念里头没有杂念，一心，一心里头没有妄念，这个心就是真心，这个心就是自心，那真心本来是佛。世尊在大乘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这个意思。一心一念你有啊，不是没有啊。一切妄心妄念都是以一心一念而起来的，所以妄不立真啊，立了真妄就不存在啊，妄是依靠真而起来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一念呢， 我们要特别重视。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好这一念心常有，时间短不怕，像闪电一样。阴暗的天空忽然有一道闪电，闪电时间短了，它亮了，明亮了。这个明亮就是真心。偶尔有一次这个真心现前，好事情。绝对是好事情。有这一亮你就有信心。希望这一念静心多有几次，常常有，时间越来越长，慢慢的你就能证得一心不乱了。那我们知道妄心从哪来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也不难懂。妄心是什么呢？执着、分别、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意思比较深，但是分别执着好懂。我们从这里下手，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可能的放下分别执着，尽量去放。天天学着放，时时刻刻学着放，什么方法最有效果呢？跟诸位说，最有效果的就是一心致持名号。为什么？我念佛，妄念就不会渗透进来。念佛里头还夹杂妄念，说明妄念的习气多深，妄念的习气那个力量多大。会给我们高度的警觉性，那就一定要用印光大师教我们的方法，三个清楚。佛号从心当中升起，清清楚楚，阿弥陀佛。口里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再加上一个计数就最好了。十句佛号当中，这是第几句？念到纯熟，纯熟大概得三年。我们平常讲啊，一千天呢。 念三年，功夫不能间断啊，三年清净心现前，啊，这个时候有个什么现象？无念而念，念而无念，这个境界很可能现前。啊，这是好境界。在这个境界里头，用平常心去看待。啊，没有欢喜，也没有忧虑。啊，平平常常，功夫绵绵利利，密密的，不要间断。再有个三几年呢，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从功夫成品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啊，四义心不乱，六通就恢复了。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说这个给你做参考，你知自己心里明了，我的功夫到什么阶段？啊，天眼天耳通现前，你功夫得力了。啊，你到初果的阶段了。啊，他心续命通现前了。你到二果的阶段。啊，神足通现前。你是三果阶段。见思烦恼确实断了，你到了阿罗汉的阶段，往生西方世界，生方便有余度。如果功夫再向上提升一层，破一片无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六根起不起作用？起。起什么作用？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啊，虽然清楚明了，心里头如如不动，没有起一个念头，这是禅定。这叫妙用啊！啊，这个时候是定慧等持啊，定是不动心啊，慧是一切明了啊。啊，这叫理一心不乱。到这个层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临终因念相应的，决定你往生的境，这个 品位，确实有人真的意想不到。临终这一念，暗合道妙，上品往生。前面也说过了，不是没有原因，还是有原因。世事修功深厚啊，临终才有这个感应啊。所以古德说，这桩事情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如果不是过去功底深，不可能临终出现这样的感应。这一个实现依旧是在勉励我们要着重平时修行，临命终时很可能就有这种境界现前。总而言之呢，都必须要在平常放下，确确实实认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像莲池大师所说的，此一念即以全体是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即此全体是佛之念呢，一念必佛啊。用这个念念阿弥陀佛，故一念即得相应，是以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所谓的是圆证三不退啊，得位不退，得行不退，得念不退。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因一念往生者即一月三倍，故品类不一。临终景象亦应随之而已。不像前面所说的上辈中辈下辈，那个临终景象啊是一定的，临终一念往生的，他的景象啊不相同。 底下有解释。与上辈人呢，生死情境，凡圣体空，明时佛无去来，而今佛来，了达生死本空，而现往生，舍此生彼，皆如梦幻，故云如梦也。他这个梦不是做梦，这个境界像是在梦中，他不是在做梦。上辈往生的人，这是说无论修行哪个法门，生死这一关破了，真正通达明了，没有生死啊！德国量子力学家普朗克他一生研究原子，最后的结论他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我们身体是物质，根本没有。物质是什么呢？是意念。无量无数的意念集合在一起产生的一种幻想，凡夫称它做物质。诸佛菩萨称它做阿赖耶的境界相，三系这个系相里面的相分，四分里头的相分，意念呢是见分，所以物质。相分是由见分变现出来的，见分是假的，相分哪里会有真的呢？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相分有没有生灭呢？没有生灭。为什么没生命？它根本不存在呀，哪来的生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缘聚它就成形，缘散呢，形就消失了，就没有了。真正通达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的看法跟凡夫不一样的，即相立相，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叫生死情境， 凡圣体空啊，明了认识佛没有来去，哎，没有来去，见佛来了。佛从哪里来？佛没有来去，佛不过是现前的。佛走了呢，随处灭尽；佛来了呢，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没来，没去，没有生，没有灭。这是事实真相啊！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生死本空啊，没有生死啊，生死是六道众生的错觉，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看错了，以为有生有灭。啊，佛随顺众生说生住异灭，这随顺众生说的。如果佛随顺自己清正的境界说，佛说不生不灭，啊，生死本空呢，而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现前，舍此身彼皆如幻梦啊！啊，对于这个幻梦的本质，他知道的太清楚。了达了，世尊不得已用如梦来做比喻，与中辈者呢，了达世间，皆如梦幻泡影，故于临终啊。无所留念，视同梦中也。终辈往生，他对于诸法实相没有上辈那么清楚。为什么？上辈清正，中辈也知道，也能够了达世间，但是他不是清真的，他是由于听教多了，读经多了，所以他是解悟啊，上辈是正悟，上辈真的契入境界，中辈没契入境界， 啊，所以中辈往生呢，是生方便有余土。那些人呢？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就是说没有见性的菩萨。我们修大乘，就是在这个阶段。啊，不能不努力。现在懂得了，努力的妙法就是知持名号。啊，我决定要生极乐世界，我决定要跟阿弥陀佛学习。这个意念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我能把这个世间一切缘，啊，世出世间的缘，统统放下。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能帮助自己提升，啊，提升到什么境界？提升到正悟，从解悟里头提升到正悟，啊，解悟之道，障碍我正悟的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了，障碍没有了，正悟现前了。啊，从中辈提升到上辈，所以中辈他确实有解悟，所以临终的时候他无所留念，临终的境界视同梦中，啊，在他心里面跟梦境是一不是二。梦境是什么？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他的心是清净，没有染著啊，也就是一切放下了。至于下辈，其人临终啊，方复似梦，得见彼佛，亦得往生。下辈是什么？六道凡夫。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有啊。虽然学佛听教没听懂，这个意思是什么？连解悟都没有啊，没听懂。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依旧是烦恼习气当家。他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他是不是真心 是不是真愿，是不是真念佛，关系在这里。如果这三个条件他有呢，这个人临命终时就仿佛似梦，见到阿弥陀佛的接引，也决定得生。这卦符里头说得很清楚，但一心三辈当中的下辈，并不皆等于正宗三辈当中的下辈。上中二辈一佛入世啊，他跟本品前面所说的上辈中辈下辈不一样啊。啊，该一心三辈别具一格，不同常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它确确实实不是像专修净宗的人啊，跟专修的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些人阿赖耶识里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净宗经教的渊源啊，肯定是有。但是在这一生当中，他没有遇到净宗，没有遇到弥陀之缘，他学其他的法门，甚至于学其他宗教，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弥陀种子，啊，所以在临终临命终时，遇到善友提示他，这一提示立刻从阿赖耶的种子，他就起信心。他就能信，他就能发愿，他真的万缘放下，一心专念，一念十念呢，佛来接引他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完全不相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通通都有。啊，他是哪一品很难确定，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看底下一段，由上可见啊，念佛大于一心，这个大是到达，你念佛的功夫念到一心不乱，二得往生者，品类悬殊，上则圣贤，下即凡夫。他这个品位九品全有，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念佛大于一心，乃至能发 一念净心，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皆得往生。显示出法门广大啊，今天社会上所谓的是多元文化，不同国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种族，但是他同一个自信，同一个根源啊，所以临终要遇到这样的缘，在那个刹那之间，他真能信，真愿意往生，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丝毫妄念，这就是一念净心。啊，这一念净心念阿弥陀佛，皆得往生。一心太可贵了。啊，是最下者，这为无逆十恶，临终发愿，至心念佛，十念相许，乃至仅得一生。就是他最后断气了的时候，那一生是阿弥陀佛，以暗其理业行故，也是往生。此行一心功德最为第一了。这个地方讲其最下者，说的是谁呢？他没有念佛往生之前，造无逆十恶，这在前面讲三辈往生里头下下品啊，可是这种人临命终时遇到善友，一提起立刻相信，立刻发愿求生净土啊，至心念佛，这至心两个字太重要了，至心真心啊，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叫至心啊，十声相续，甚至十声还来不及，只念了一声，念了一句，他就化身。但是这一句呢，这一句是暗其理心，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暗其理心， 实行一心功德最为第一。佛在讲经的时候说过多次，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前面读过，执心一处，直观的执，我们把心执在一处，无私不办。啊，这个人虽造无念失恶，在临命终时能把心执于阿弥陀佛。啊，最后一念一念的心什么都没有，全体就是阿弥陀佛。净土持名法门啊，微妙难思，无逆失恶，临终念佛，暗合道妙，切离一心，即超生死，尔等不退。啊，这个不退，圆满的三不退。啊，妙就妙在哪里呢？暗合道妙，切离一心，这八个字不可思议啊！啊，切离一心，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上辈往生的。他在世间，世间是无逆失恶。啊，临终往生的时候，居然是上辈往生，即现持名法门。究竟方便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念老跟我们分析的，分析的太精彩了。啊，以上两类往生，一者三辈往生，皆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此则本经之宗也。啊，这是净土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都是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么二者呢，一念净信，一念往生，皆由一念，一念者实相也，乃本经之体也。后者比前者更殊胜。前者是本经之宗啊，后者是本经之体啊。这还得了吗？啊，这一念，一念是实相。这一念 就是自己的自信啊，这一念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真性离体。且一念之净心，具体是菩提心，圆满的菩提心啊！念于彼佛呢，正是专念呢，比前面所讲的一向专念还要专。故知一心三倍，一不外于本经之中也。啊，跟本经之中相应。啊，显示出本经的宗旨，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心三昧，跟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完全相应。啊，精从持名法门，究竟方便不可思议。有观境无逆失卧能往生啊，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但是本经再说，唯除无逆诽谤正法，是不能往生也。嘉祥大师于《观经》一书中有解释，第三品，民卧有三人，三种人作卧，初民作食卧。就是摄善业道的反面，上身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欲嗔恚欲知，这是我无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福身邪破和合身，这无逆也啊！本心中唯除无逆诽谤正法，这是不能往生 啊，家乡大师是第一种恶是作，是我罪。第二呢，是作四众。啊，四众，出家的四众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是四种戒。第三呢，是名作无逆。啊，不明谤法谄体，这寡妇说谤法称为谄体，谄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是无有善根之人。啊，这个人没善根称为谄体。啊，谤法就是没善根啊。啊，没有善根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他不相信。啊，根本不相信净土。不相信有阿弥陀佛。不相信有极乐世界。啊，他怎么可能发愿往生？啊，所以这叫一禅体。故名卧不净啊。受我四众无逆，并得生西方。若是谤法禅体，不得生也。那么无逆十恶四众，不谤净宗，他能信，他能理解，他能发愿，他求生净土，能不能得生？难。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唯除无逆诽谤正法，着重在后头这一句。如果说是诽谤正法了，决定不能生。啊，无逆是我又诽谤佛法，他就不能。无逆是我不诽谤正法，他还是可以得生。那前面讲的下辈往生的卧凡夫啊，上辈往生大凡夫啊，中辈往生小凡夫啊，啊，下辈都是卧凡夫。这后面说，若是谤法禅体不生也，禅体不信法，不相信佛法，临终虽为说有无量寿佛，彼终不信。啊，他不肯相信，他怎么会发愿求生？所以他不得生。道理在此地。又安乐集论词圣相，以隐于前，前面我们读过。有四帖书更有别意，俗语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无逆者， 如来恐其造思二故，方便之言不得往生，亦不施不舍也。四帖说，善导大师造的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是阿弥陀佛亲口为我们说的啊。第一，二十愿，有除谤法无逆的，有这一句。底下我们解释，这是释迦牟尼佛唯恐我们造这两种过失啊，造无逆不信佛法，方便之言不得往生啊，不是真的不能往生。若造，下面说经过忏悔，造谤法的罪，造无逆罪，有没有例子？有啊，天亲菩萨年轻的时候学小乘，毁谤大乘，啊，以后经过他哥哥调教他，他终于觉悟了，明白了。在之前他造了五百论，批评大臣，造毁谤大臣业。他忏悔之后，他要忏罪啊，真发现他想把自己舌头割掉。他哥哥问他为什么，我过去说话造作罪业，我现在要忏悔。他哥哥说，不必了，你再利用你这个舌头赞叹大臣不就很好吗？啊，他接受了，所以以后又造五百论了，赞叹大臣，他往生净土了。啊，所以经过忏悔发愿，持佛名号啊，还舍得生啊，阿弥陀佛还是摄受啊，还是来戒淫呢，你还是得生啊。啊，年数之说虽殊，但不相违。家祥寺为彼时谤法禅体，不能其心，故不得生。善导师亦为虽是谤法无逆，唐于临终闻法能信，忏悔回心，至心信要， 愿生其国，乃至生念，佛垂以大慈，亦得舍彼往生净土。善导大师说的，是真话了。该禅体也能成佛，故临终若生正信，即非禅体。他回头了。中国谚语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又何况世尊为我们讲的很多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在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人性本善，跟你本来是佛意思完全相同啊！你是一时迷惑，迷失了自信，变成凡夫，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造罪业，妄心指使你造的啊！现在你回头了，你忏悔了，真心知道你的，谚语所谓邪不胜正啊，真心是正，妄心是邪，发愿求生净土，支持名号是真，过去造作无逆食物谤法，那都是邪啊！邪不胜正，为什么？邪是假的，正是真的。啊，正是永恒不变的，邪是刹那无常的，刹那生命，了不可得。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真正相信，肯定邪不胜正，一念邪能消万物。这一念正不可思议，啊，人之可贵呀，就是可贵呀，他能回头，他知道忏悔，他明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自己确确实实是的，道道地地是的，本来是佛，这个问题当然能解决，这是大问题啊，尚且能解决，现在地球上这些灾难小问题啊，忤逆失误谤法，无间地狱的业都能 从无间地狱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真不可思议，无间地狱是最下层，西方世界上上品往生是最高层。你看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能帮助你从下下品提升到极乐世界上上品，上上品化身菩萨了。接着下面这一句话说得好，但禅体之人临终生性啊，是为难中之难。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有没有禅体之人在临终生性呢？可能有，我们决定不否定。啊，为什么可能有呢？前面曾经说过，蓄势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蓄势的善根，那真的叫难中之难了，那就太难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难中之难他也可以做到，如观经云，临终十年得生者，已是万万中之一了。万万是一亿也，啊，一亿人当中可能有一个。啊，若如四帖书所谓爆发无力，临终能治，能治行信要念佛往生者，当为亿亿中之一。念老这些话是勉励我们的，我们读了这些文千万不能产生一个误会，那就是现在不要修，图侥幸。我临命终时还来得及，现在什么样坏事都可以干，临终还可以往生。如果存这个心呢，就错了了，大错的错了。啊，所以首先要想到，这个人临终他具备了三个重要的条件。这三个重要条件，想一想我们临终能不能遇到。啊，这是早年李炳老常常提醒我们这些后辈的。啊，第一个，临命终时头脑清楚，这个机缘大不大？我们看过很多亲戚朋友，临终住在病院，去探望他的时候， 很多人知觉失去了，不认识人了。啊，那么在现代，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啊，得这个什么病，叫老年痴呆症。那一得这个呢，这希望就没有了，这太可怕了啊！得老年痴呆症就决定不能再进步。头一个条件，难啊。第二呢，在这个紧急关头遇到一个真正的善友，通达净土，你能不能遇到这个人？这也是很难的，不容易。第三个条件是你自己听到善知识的开导，立刻相信，立刻发愿，就跟着念佛。三个条件具足，这个现象可能现前。这三个条件不具足，你就没有份。古无大德在观经，在无量寿经注解上讲到这个问题，念老不能不提出来啊！幕后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不能侥幸啊，功夫呢一定要在平时做啊。现在就要做啊。这个事情等不及啊。天天在做。啊，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将平常自己所修学的功德，不求世间名闻利养。啊，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啊，回向实际就是回向阿弥陀佛。回向菩提是回向极乐世界，回向众生是遍法界虚空界，六道里面苦难众生啊，与一切众生有缘的，将来自己往生不退成佛了，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法缘，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发现，向阿弥陀佛学习，成佛之后 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界。换句话说，在在处处都有极乐世界的分布啊。啊，这分布谁设的呢？在西方世界修学成就的这一些诸佛如来，感念阿弥陀佛的恩德，知恩报恩啊！所以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界，啊，分部跟本部是一不是二，妙不可言啊！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注解，以感恩的心、报恩的心，回向给华严祖老居士，给夏莲居老居士，啊，不是这两个人，我们对于无量寿经就不可能有这样深入的认知。也就不可能有这么深的喜悦啊，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解悟，不是证悟，解悟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加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些疑虑统统放下了。我们真发愿，真求生啊，对这个誓愿放下了，生死放下了，情执放下了啊，让我们对于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充满了信心。啊，这个恩德不能忘记啊！知恩报恩，报恩的方法就是认真、努力、念佛、求生净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